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特别创意，我是主持人静瑜。在前一段时间，音乐人阿四和郭采洁一起推出了一首新歌《世界上另一个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静瑜将对话阿四，为您解开这个炸鸡少女的双面人生。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从阿四的成名作《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开始吧。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脸上从前般爱我，只是连约 阿四最近刚刚发了新曲，前一段时间是刚跟郭采洁发了《世界上另一个我》，然后我们会很惊讶的说，你们两个居然是闺蜜，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怎么促成这一次合作？ 其实也不能说是闺蜜，我们还是因为音乐这个契机合作，所以才认识对方的。 然后在这首歌的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觉得我们俩是一直一个异地的状态。 哦， 所以其实这首歌描述的也是一个异地的友谊的状态，当然也可以是在一起，也可以是异地，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意象比较广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你们两个是在遥远的世界的两端的两个网友。 哦， 可能你们都没有见过对方，但是你们因为一些事情沟通了，或者说因为一些事情知道彼此，然后觉得我们两个就是有些地方就觉得会很契合，或者很像，或者说他做的是我正在向往的事情，或者说他有的时候我会看他拍的戏，他会听我唱的歌。那虽然我们不认识彼此，但是只有知道这么一个人，然后因为一件事情就串在一起这样。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这样子的联系，因为是只有这个特殊的时代才会有的一种关系，新型的关系，就是我们可以没有见过对方，就很像十年前的那种网友。 嗯， 但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不只是网友，可能就是更加的宽泛。对，以后可能是十年二十年是外星人都有可能，你说是另外一个就是星球的人，然后你可以跟，因为可能是差两三年吧，可以通信到对方。所以就是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是时代创作的就是一个大环境有这样一首歌。 嗯，但对于听众来讲，提到郭采洁然后再提到阿斯，会觉得哎，这两个人好像乍一感觉有点不搭嘎，但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过说你们两个其实有一些很像或者共通的点，你觉得这一部分是哪里呢？ 嗯，我他都挺宅的吧。 宅在家。 对，然后就是很属于呆呆的那种，就是他开车也是属于那种呆呆的，我开车也是呆呆的，就可以想象他在台北开车的时候就是很呆的感觉，我也很呆开车。然后他特别喜欢玩就是很老的那种手机游戏啊什么的，然后他特别喜欢看书，但我不喜欢看书，我喜欢看美剧。然后他会喜欢听一些很独特的音乐，就是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会跟我想象当中不一样，可是会觉得有些地方我们的想法是很像的，就是在一些微妙的沟通当中。 嗯，其实刚刚你在表达的这个理念哈，在歌当中就传达出来，特别是第一句，上一秒我在台北，下一秒你在上海，所以其实就是有一个时空和音乐之间的一个转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阿斯给我们来一个小型的 live 吧，分享一下你的新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哦，下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喝莫吉托，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曼谷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人生到处是假真经，变化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难得见心情，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岁月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啊，岁月带我轻语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事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啊， 啦啦啦啦，我亲爱。 在斑马线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的出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被我数星星， 玩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谁愿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试着。 跟林宥嘉的这一次合作大家也都很喜欢，包括这次跟采洁的版本，所以你是就是写出来这首歌之后觉得跟他们两个人气质很相符，或者说之后有一些歌曲的合作还想要跟谁一起合作，有这样的计划吗？ 暂时的话才没有说想写什么作品再跟别人合作，我觉得去年出了一首和林宥嘉合作的歌，那今年也可以出一个和女生合唱的歌，然后也就机缘巧合说有采洁可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合作一首歌这样，所以才会有了这些作品。然后林宥嘉的话是因为之前有一次音乐节然后遇到他，然后他是跟我同一天演出，然后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唱我的歌，我就想说那今天可以认识一下，然后见到他了以后我就想说我正好有一首歌我觉得蛮适合合唱的，你有没有想过说考虑合唱之类的，然后结果他就是听了10秒钟吧，刚好就要合作，所以我挺感动的。 可能你们音乐人就是对音乐方面的那种敏感，就一听说这是我的菜，你会听完之后会觉得说这首歌真的很贴阿四，也很贴 Yoga。就是你们俩可能一开始单独听歌风的话会觉得不搭，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得到了一个和谐统一的一种感觉。两首对唱歌曲都很成功，那接下来有继续发对唱歌曲的打算，还是说要做自己单独的个人演唱的专辑？ 我觉得我会保持和不同的音乐人合作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听到的结果是很好，但是当中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磨合啊，然后问题啊，然后一首作品在大家听到之前都会有很长很漫长的制作周期，所以即使这个过程每次要我还要再来一遍这个过程会有点说好累，但是就是想说要保持这个去和不同的就是音乐人的灵感碰撞。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杀一人份的饭，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 案，下一缘分的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缘分的街，买一缘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 你用自己的音乐道尽了都市女孩的心事，我很认同这个想法，因为经常可以从你的歌当中听到了你刚刚讲的那种，哎，我们心里都有，可是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那你自己遇到生活当中一些烦恼，比如说像感情啊，像理想啊，你是自己怎么排解的？就除了写歌听歌以外， 觉得很，就基本上都写歌就可以，就是 close， 就是可以把它这 case 给结束了，就是你的。我的情绪很多是通过写歌就可以把它治愈掉的，消化掉。所以但是后来嘛，就是因为音乐变成我的工作了，以前是学生与爱好， 嗯， 以前包括我自己的工作，所以音乐人只是我的兴趣， 其他是另外的一个身份， 是那个时候是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因为后来时间实在不够的，就辞职了嘛。那当音乐变成我所有的部分的时候，就是你任何你喜欢的东西变成你的职业的时候，就会有更多更多现实和理想的矛盾。 哦， 就我想写这样的歌，或者是我想慢点写歌，但现实不允许你这样。 哦， 所以它会迫使你说，我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喜欢我自己做的这件事情。 哦， 那这个时候你要去转移一下，就是我就会去学画画啊，或者是去运动，或者去做一些别的兴趣，去转移一下我在这一方面的疲倦。就是你都是需要树洞的，可能你的专业学，比如说你是人力资源啊，你去学人力资源，是我在用我擅长的东西，但是我做着做着觉得好累，我想出去旅行，就是想换切换一个空间。那可能写歌音乐人这个身份做久了以后，也会想说要跳出去，我想做一个美食家，我想做一个画家，就是去找一个身份切换一下，就是你休息的一种方式。 尝试不一样的生活哈，带来新的体验之后，也可以再把它继续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变成一个很正循环的一个过程。最近还有一首新歌《索性》，而后面还有一个括号的词“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 其实很多人对这首歌就是会想着爱情，但是我都 OK， 因为这首歌你听到以后，它就属于你的，因为你一定会有个重要的人。当然，我写这首歌是给我妈写的，所以它其实不是像大家说的。什么就是走不出一段感情啊之类的。 对，因为看到后一个字，或者说听到整个歌曲的调子，因为你的歌通常还是都是比较欢快的，然后很正能量的，但这首歌属于很抒情很戳心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会有一个我走不出你的感觉？ 就是其实走不出你不是一种不好的状态，而是说其实就是世界很大嘛，但是就是有一种力量是在你心里支撑的。因为很少有感情就是就亲情之外，它是 就是它是一直会拉着你的，就有的时候友情也会淡掉，爱情会淡掉，但亲情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根线扯着你，所以它就是一直在无条件的爱着你。所以我们的人的惯性是谁对你好我就嚣张，我就觉得这是你对我好应该，因为你天天给我吃包子，你哪天不给我吃包子了 你就不好， 对，你就不好。然后我们会在比较亲的人面前特别恶劣的一面，因为你在外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觉得你是 很 光鲜亮丽，很温和，很好，脾气很好，对所有人都很好。脾气回家你累了，就是可能你妈妈想跟你说句话，就妈好累，我不想跟你说话。可是她可能一天都在期待说女儿回来分享她的故事，她只是说只要你陪伴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一天24小时只需要陪伴给她。 24分钟 你都做不到，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一个最爱你的人，或者给你投资了最多爱的人，你去回馈他最少，你去关心一些和你自己无关的事情，所以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发现所有人都是这样， 对， 就是 是 吃，比如跟爸妈吃饭的时候，哎，给你夹菜，哎，我要减肥，就是你完全不会想到那些，你是你自己的，然后不跟他们说话，拒绝交流，看手机， 自己玩手机。对， 他就很好奇，想说你，你的世界里在经历什么？我想了解你，我想进入你的生活。所以，这是我觉得当代人可能很缺乏的。而且，他可以轻易的说跟一个人说，亲么么哒，他都不会跟爸妈拥抱，或者说 表达一下我爱你， 我爱你啊，说不出口，觉得太肉麻。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可以跟一个陌生人说么么哒，亲，美女，帅哥，爱你哦。这个社会怎么了？所以就是，我就发现自己也都变成这样，所以我一定要说，去知道自己的这一面，就是是谁在保护你的脆弱？因为当你光鲜的一面，就是你搂不住他的时候，是谁在给你力量呢？就是你可能自己是内心很强大的，但是可能就一个瞬间就是。你很脆弱，工作很累，然后或者同事说你，或者大家有很多舆论，这个时候突然你看到来电是老妈，哇，就是这个风口浪尖，就是 烦死了，干嘛来添乱？ 对，但是你听到他说，喂，女儿你还好吗？就可能眼泪就， 对， 是你就一下觉得，哎，就是不敢说的委屈全部都出来了，我觉得是很多人会有的一个状态，所以希望说。这首歌可以唤起大家对那些你熟视无睹的，就是可能已经有点太熟悉、熟视无睹的爱，它是珍惜的，而且它是即使世界很大，我走到世界各地，它是在牵绊你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美好。然后，但是如果你把它用在感情上，它就是痛苦了。所以就是不 怎么理解都可以， 不同的理解。如果是感情上你始终走不住他，那就是真的很痛苦。可是如果他是一个守护你脆弱的一个力量，就是守护你软肋的这个一个内心一个，他就是一首温暖的歌。所以你想怎么理解他，就交给你。 在采访的过程中，阿斯也反复向我们提到，这首歌曲属于每一个听到它的人。你内心的所想是什么，那这首歌就是什么样子。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为您送出阿斯的这一首《所幸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同时今天的特别创意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采访编辑主持静瑜，代表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可以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还以为自己真的到成不如了，一见到你就哭了，还以为自己真的无所畏惧了，一见到你就脆弱，逞强太久，快忘了我也曾颤抖。故事我是如何一件件经过，伪装太久，快忘了我真实的感受，直到你又出现在我的路口。当我像个风筝被风吹忽近忽远，你手中紧握的线，当我像片树叶疲倦在阴霾的秋天。

心会更安全让就不再用狂妄的拳头当旋律变成乐章的时候忽远忽近的在脑海